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编译器的前端技术。在开篇词里啊，我分享了一些使用编译技术的场景。有的场景呢，你只要掌握了编译器的前端技术就可以解决了。比如说，文本分析场景，软件需要用户自定义功能的场景，还有前端编程语言翻译的场景。而且在咱们大学里讲的编译原理也是侧重讲前端技术，可见编译器的前端技术是很重要的。当然了，我这里讲的前端是编译器对程序代码的分析和理解过程，它通常只跟语言的语法有关，跟目标机器无关。那么后端呢，其实就是生成目标代码的过程，是跟目标机器是有关的。我在文稿里放了一张图，你可以通过这张图呢直观的看一下编译的整个过程。编译器的前端技术主要是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三个部分，而它涉及的理论啊就比较抽象了，主要是自动机和形式语言方面的基础的计算理论。这些抽象的理论啊可能会让你撞墙，不过不用担心，我会把难懂的理论先放到一边，用你听得懂的大白话联系实际使用的场景，带你直观的理解它们，让你学完这节课以后呢，能够针对编译过程以及其中的技术点有个宏观概要的了解，还能够在大脑里绘制一张清晰的知识地图应对工作需要。比如你在分析一个日志文件的时候，就能知道对应的一些技术点，然后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编译器的第一项工作，词法分析。我们可以把编译的过程比作阅读文章，而文章的基础元素是一个个单词，让编译器去理解程序代码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不叫做单词，而是叫做词法记号，英文叫做 token。 词法记号这个说法呢有些长，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叫做 token 就好了。举个例子，看一下文稿中的代码，这实际上是用 C 语言写的一个增强版的 Hello World。 如果我们要读懂它要怎么做呢，我们会识别出 if, else, int 这样的关键词， main,printf, h 这样的标识符，加、减、等这样的操作符号，还有花括号、圆括号、分号这样的符号，以及数字字面量、字符串字面量等等，这些啊都是 token。 那么如何写一个程序来识别 token 呢？我们知道英文内容中通常用空格和标点把单词分开，方便我们阅读和理解，但在计算机程序中啊，仅仅用空格和标点分割是不行的。比如 age 大于等于45，应该分成 age 大于等于和45这三个 token。 它的代码里它们是可以是连在一起的，中间不用非得有空格。这和汉语有点像，汉语里每个词之间是没有空格的，但我们会潜意识的把句子里的词语正确的拆解出来。比如把我学习编程这个句子拆解成我学习编程三个词，这个过程叫做分词。如果你要研发一款支持中文的全文检索引擎，就需要有分词的功能。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划分不同的 token， 比如去识别 age 这样的标识符，规则是怎样的呢？它必须以字母开头，后面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直到遇到第一个既不是字母又不是数字的字符，这个时候就结束了。识别大于等于的这样的操作符怎么做呢？当扫描到一个大于符号的时候，就要注意它可能是一个大于操作符了，但由于大于等于也是与大于号开头的，那么要再往下看一位，如果是等于，那么这个 token 就是大于等于，否则就是大于。怎么识别45这样的数字字面量呢？当扫描到一个数字字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开作数字字面量了，直到遇到非数字的字符。其实呢，这些规则可以通过手写程序来实现。事实上，很多编译器的词法分析功能都是手写实现的，例如 GNU 的 C 语言编译器。如果写手写麻烦，或者你想花更多的时间陪恋人或家人，也可以偷点懒，用词法分析器的生成工具来生成，比如 Lex。 词法分析器的生成工具是基于一些规则来工作的，这些规则我们可以用正则文法来表达，符合正则文法的表达式称为正则表达式。生成工具可以读入正则表达式 生成一种叫有限自动机的算法，来完成具体的词法分析工作。千万不要被正则文法和有限自动机这样的术语吓到。正则文法在大家用正则表达式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接触过，其实我们前面描述的那几个规则都可以看作是口语化的正则文法。那么有限自动机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有限个状态的自动机器。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用抽水马桶打个比方。抽水马桶分成两个状态，一是注水的状态，一个是水满的状态。摁下冲马桶的按钮，它就转到注水的状态。当浮球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它就会把注水阀门关闭，它也就转到了水满状态了。词法分析器也是一样，它分析整个程序的字符串，当遇到不同的字符时，会驱使它迁移到不同的状态。比如词法分析器在扫描 age 的时候处于标识符的状态，等它遇到一个大于的符号，就切换到比较操作符的状态。词法分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状态迁移的过程。正则表达式工具其实就是用这样的原理工作的。你有没有用正则表达式来做过用户输入的校验？比如判断用户是否输入了一个正确的电子邮件地址，这其实就是在做词法分析。说完了词法分析，我们再来说说编译器的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语法分析。词法分析是识别一个个的单词，而语法分析就是在词法分析的基础上识别出程序的语法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树状结构，是计算机容易理解和执行的。还是拿我们熟悉的自然语言为例吧，自然语言有着定义良好的语法结构。比如我喜欢又聪明又勇敢的你这个句子呢，它包含了主、谓、宾三个部分，主语是我，谓语是喜欢，宾语是又聪明又勇敢的你。那宾语部分又可以拆解成两部分，又聪明又勇敢是定语部分，用来修饰你，定语部分又可以分成聪明和勇敢这两个最小的单位。这样一层一层拆下来，就会构造一棵树，里面的每个子树都有一定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要符合语法规则。比如汉语是用主谓宾的结构，日语是用主宾谓的结构，这时候我们说汉语和日语的语法规则是不同的。程序呢也有定义良好的语法结构，它的语法分析过程也是构造这么一棵树。一个程序就是一棵树，这棵树就叫做抽象语法树。树的每个节点或者说每个子树就是一个语法单元，这个单元的构成规则就叫做语法，每个节点呢还可以再有下级节点。层层嵌套的树状结构其实也符合我们对计算机程序的直观理解。计算机语言总是一个结构套着一个结构，大的程序套着子程序，子程序又可以包含子程序。我们来直观的看一下这个树长什么样子。我在 Mac 电脑打下一个命令 clang-cce-ast-dump-hello.c， 这个命令呢是运行苹果公司的 C 语言编译器来编译 hello.c。 -ast-dump 参数是它输出 ast 而不是做常规的编译。我截取了一部分输出结果给你看看，放在文稿中了，从中你可以看到这棵树的结构。你试着修改一下 hello.c 程序，添加不同的语句，你会看到不同的语法树。如果你觉得这棵树还不够直观，可以参考我提供的网址，它能够生成 JavaScript 语言的 AST， 还能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网址里输入一个表达式，例如2+3=5，你会得到一颗 AST。 形成 AST 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计算机很容易去处理。比如针对表达式形成的这棵树，从根节点便利整棵树就可以获得表达式的值。基于这个原理我在后面的课程中会带你实现一个计算器，然后实现自定义公式的功能。如果再把循环语句、判断语句、赋值语句等节点加到 AST 上，再解释执行它，那么你实际上就实现了一个脚本语言了。而执行脚本语言的过程就是便利 AST 的过程。当然了，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也会带你实际实现一下脚本语言的功能。好了，你已经知道了 AST 的作用，那么怎样写程序构造它呢？一个非常直观的构造思路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分析，先构造根节点代表整个程序，之后向下扫描 token 串构建它的子节点。比如对于 int age=45， 它会怎么分析呢？当看到它一个 int 类型的 偷看的时候，做到这儿遇到一个变量声明语句，于是建立一个变量声明节点，接着遇到 age 又建立一个子节点是变量，之后遇到等号意味着这个变量有初始化值，那么建立一个初始化的子节点，最后遇到字面量其值是45，这样一颗子数就扫描完毕了。程序退回到根节点，开始构建根节点的第二个子节点，这样的递归的扫描一直到构建出一颗完整的数。这个算法就是非常常用的大名鼎鼎的递归下降算法，是不是很简单？你完全可以动手写出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算法呢是一种自顶向下的算法，与之对应的呢还有自底向上的算法。自底向上的算法会先将最底层的叶子节点识别出来，然后再组装上一级节点，有点像搭积木，我们总是先构造出小的单元，然后再组装成更大的单元，原理呢就是这么简单。也许你会想，除了手写有没有偷懒的更省事的方法呢？多一些时间去陪家人总不是坏事吧。你现在已经有了找词法分析工具的经验，大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现成的语法分析工具，比如 Yak、Antana、Java CC 等等。其实啊，你可以在维基百科里找到一个挺大的清单，其中还有对各种工具的特性也做了比较。顺理成章的，你还能找到很多开源的语法规则文件，改一改就能用工具生成你的语法分析器。很多同学其实已经做过语法解析的工作，比如编写一个自定义公式的功能，对公式的解析就是语法分析过程。另一个例子是分析日志文件等文本文件，对每行日志的解析本质上也是语法分析过程，即是用 XML、JSON 写的各种配置文件、模型定义文件的过程，其实本质也是语法分析过程，甚至还包含了语义分析工作。好了，讲完了词法分析、语法分析，编译器接下来做的工作是语义分析。说白了，语义分析就是要让计算机理解代码的真实意图，把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消除掉。打个比方， You can never drink too much water， 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是你不能喝太多水，还是你喝多少水都不嫌多？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我们只有联系上下文才知道它的准确含义。哎，对上下文的分析就是语义分析的核心工作。比如说，假如在一个代码块的内部和外部有相同名称的变量，我在执行的时候到底用哪个，这就需要联系上下文来分析。就像我喜欢又聪明又勇敢的你中的你到底指的是谁，这个你就像我们的变量。我们做语义分析的时候需要做变量引用的消解，我们还会基于上下文去做语义合法性的检查，在同一个作用域内不允许有两个名称相同的变量，这是唯一性的检查。你不能刚声明完一个变量 A， 接着在同一个作用域内又声明同样名称的另外一个变量也叫 A， 这就不允许了。语义分析基本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基于上下文的语义规则进行分析判断，而它的分析成果会作为属性标注在语法树上。属性可以很多，刚刚举的例子是用一个属性把变量的引用与变量的声明做正确的绑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数据类型，比如在 age 这个标识符节点和45这个字面量节点上都会标识它的数据类型是 int 型的。在这 AST 上还可以标注很多其他的属性，有的属性甚至在词法分析阶段就可以开始标注，比如 token 所处的源代码的行号所在这一行的第几个字符等等，这样在编译程序报错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出出错的位置。所以说语义分析的过程就是基于上下文对 AST 节点的属性做各种解析和标注。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吗？做了这些属性标注以后，编译器在后面可以依据这些信息生成目标代码了，我们在编译技术的后端部分会去讲。讲完语义分析，本节课也就告一段落了。我来总结一下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词法分析是把程序切割成一个个 token 的过程，可以通过构造有限自动机来实现。语法分析是把程序的结构识别出来，并形成一棵便于由计算机处理的抽象语法树，我们可以用递归下降这样的算法来实现。语义分析呢，就是联系上下文生成一些 AST 节点的属性信息， 比如变量引用、数据类型等等，让计算机能够依据这些信息啊，生成正确的目标代码。其实啊，这些编译过程跟你的实际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词法分析就是你工作中使用正则表达式的过程，而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在你解析文本文件、配置文件、模型定义文件或者做自定义公式功能的时候都会用到。编译技术呢，其实也没那么难，它的核心原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学习之后你能很快上手，如果善用一些辅助生成工具会更省事。所以啊，我希望你通过学习这篇文章已经破除了一些心理障碍，并跃跃欲试想要动手做点什么了。在文章的最后啊，我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想一想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刚开始学习编译原理的某些知识点的时候啊，会觉得特别难，可学通了以后啊，就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啊，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另外，你是否尝试实现过一个编译器，还颇有一些心得，可以把这些经历分享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交流。最后，十分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